这分钟我不再闪躲，这分钟一切都掌握，我可以不假思索，我已经不假思索， 是时候清晰通破。 的来临，悄悄地释出暧昧的气息，在百花齐放的季节里，你清晰脱俗的有故事意义，在天南星高雅亮洁，好美丽，哦哦哦，好美丽。初夏的来临，也溢出了俏皮的气息。熟悉充斥的季节里，你晶莹剔透的带着凉意，你在天南星气质沸腾，好活力，哦哦哦，好活力。轻轻柔柔的想念，在单恋的季节，还记得湖畔曾与你相遇，季节，还记得你的笑容无比的甜。初夏的来临，也溢出了俏皮的气息，在熟悉充斥的季节里，晶莹剔透的带着凉意，你在天南星气质沸腾，好活力，哦哦哦，好活力。轻轻柔柔的想念，在单恋的季节，还记得湖畔曾与你相遇，哦哦，甜甜蜜蜜的季节，还记得你的笑容无比的甜。

sign. Here we go again. And though time goes by, I will always be in a club with you in 1973. 出现，何必防备？想要就别怕伤痕累累，没有痛过那就不配，成为一份经典。哦、oh, ，我们哭着来到这个世界。哦、oh, ，为了笑着一起看一场雪，不在乎多冒险，不在乎受了罪。谁都不要规劝，你的吻那么甜，啊，明天那么远，我只想要和你爱了就不后悔。爱了就不后悔。当生命终结，那个时候，我想大声说我不后悔，不问对不对。不管你属于谁，我没有错过爱的机会。爱是紧紧相对，看不见听不见其他画面。爱是为了我、哦哦哦、手牵着手一起勇往直前。当爱出现何必防备，想要就别怕伤痕累累，没有痛过那就不配，成为一份经典。 装饰老房装修专家，详询400-678-9878。 他是一位与党同龄的抗战老兵，

什么？喜欢你不能随便说说，付出你不能随便做做。你如果决定了要狠狠爱我，表现就不能只是收收。爱情不能盲目随便走走，对的人不能随便选个某某。如果你想用温柔前来征服我，你的爱就别只是收收。 Right here in my arms where you should be. Whatever you need, mama, yes indeed. Ain't no holding back, trying to give you all of me. Giving you a lot more than ODD. Ain't trying to give you love that's so, so. If you're feeling on me, mommy, let's go, go. Cause I'm ready to give you, baby, all I got. 100% in the love and don't sky. Uh-huh. Uh-huh. Uh-huh. Uh-huh. Uh-huh. 女孩对于真心真意，真心真意几乎没有抵抗。 我喜欢去触摸。